第85集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温小辉拿到钱和房子之后，原本想着自己会冲进商场胡花乱造一番，但冷静了一下，他还是什么都没动。这是雅雅留给他的遗产，总得花在正地方。他抽空带冯月华去看了房子，那房子他也是第一次去。进屋之后，两人都被迷住了。房子是美式简装，主色调为米白和原木，简约典雅，还富有时尚气息。上下跃层的布局也非常合理，加上地段好，小区环境好，实在是让人挑不出毛病。冯月华直说这房子不错，就是担心太贵了。温小辉想着，这是雅雅留给他和妈妈的，心里又是一阵感动。 妈，这房子还真不贵，房主要移民急着变现，均价比这附近的房子便宜了两三千呢，咱们要是买了，等于简直大便宜了。 便宜这么多，这房子不会有问题吧？ 不会的，是我朋友介绍的，都是认识的人。 那也不知道咱们钱够不够。 我算过了，首付150万，剩下的按揭没问题的。 那得先把咱们现在的房子卖了才够呀。 嗯，我正联系呢。 哎呀，那房子毕竟住了20多年，一想到要搬家还真有点不适应。 那早晚也要换的嘛。 成吧，我也去附近的中介登个记，让他们帮忙卖。 嗯，好。 把冯月华送上出租车，温小辉给洛毅打了个电话。 洛毅，我和我妈刚才去看房子了，我妈特别喜欢。 你们喜欢就好，尽快搬过去吧，那里安全很多。 嗯，现在就差把以前的房子卖了付首付。哎，你说扯不扯，手里有钱不敢用。 我把你那个房子买下来吧。 什么？ 我买下来，阿姨就不会怀疑了，你们也可以尽快搬过去。 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买它干嘛，老房子了。 这两年房价还会涨，就当投资了。 你算了吧，那房子没多少投资的价值，你不用为了我这么折腾。 为了你折腾本身就有价值，就这么定了吧，反正我也不会损失什么。 可是。 别可是了，你不想早点搬进去吗？ 温小辉虽然确实想早点搬进去，可他觉得也没必要为此把房子从他手里倒腾到洛毅手里呀。干嘛要花这种冤枉钱？而且他怎么感觉洛毅比他还着急呢？ 一想到你们家进过贼，太不安全了。你继续住那里我也很不安啊。乖，别跟我争了，就这么定了。 好吧，那你买过去之后就继续出售，早点卖掉，虽然你不缺钱，可好歹也百来万呢，别压着钱。 放心吧。 一切进行的还算顺利，他跟冯月华说自己把房子挂在网上出售，很快就有人来询价了，最后刚好谈了150万卖掉。其实他们那个80平的旧房子能卖150万，在旁人看来绝对是撞大运了。洛毅不方便出面，所以是曹海代替他办的过户手续。温小辉陪冯月华去的时候还要假装不认识曹海，一想着他现在骗了冯月华一大堆，他就心虚不已。可越是撒谎，就越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圆谎。他已经越来越不敢说出真相了，现在只想让冯月华先过上好日子，也许冲着这个，冯月华能原谅他。拿到钱之后，温小辉就张罗着要去银行办按揭。我怎么觉得事情进展得太快了呢？这一下子就把房子给卖了，一下子又要买房子了。再说，那个房子比市价便宜不少，真的没问题吗？ 哎呀，没问题的妈，事情进展得顺利还不好吗？ 哎呀，那天我跟你依然叔叔说了，他说让我们当心一点，一般着急脱手的房子最容易出问题。 要不找他来看看？ 不用了吧，这是我朋友介绍的，能出什么问题？再说都是有合法手续的。这事儿交给我去办就行了，你就等着住新房子吧。 冯月华皱起眉，始终有些忧虑。温小辉说是自己去办案件，其实这几天一直在和洛毅逛装修和家具市场。虽说那房子已经是提包入住的状态，但肯定还有些不合心意的地方，他一定要好好打造一番。 哎，你说咱们俩像不像装修房子要结婚的夫妻？ 像。 要是咱们两个以后正式住到一起，我绝对不让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搬进卧室，看着乱死了。 好，听你的。 我还要留出一整个房间做我的衣帽间，一整面墙放我的彩妆，一整面墙放我的鞋。 没问题。 这样你都不嫌我败家？ 妈妈也是这样的呀。我觉得没什么，你喜欢就好。 你真好。 温小辉一把搂住他的腰，使劲蹭了蹭他的胸口。周围人纷纷投以怪异的目光，但两人完全不在意。逛了一天，他们订了几样家具，然后在一家很有情调的餐厅吃了饭。温小辉突然意识到，这也算是一种形式的约会，最后必须以床上大战300回合收尾，才算圆满成功。年底时，洛毅顺利拿到了毕业证，温小辉简直无法形容自己心中的骄傲。他男人又帅又聪明，又有钱，又有大丁丁，完美。元旦过后，温小辉拿着房产证回了家，兴高采烈地告诉冯月华，房子已经过户到他名下了，马上就可以搬家了。他本以为冯月华会很高兴，可是冯月华却沉默地看着他。温小慧一看那表情和眼神，就是山雨欲来的架势，顿时心脏发紧。 妈，怎么啦？ 你哪儿来的房子？ 啊？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失忆了吗？ 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 温小辉心里一惊，心虚的冷汗都下来了。他骗了冯月华太多，都不知道冯月华说的是哪一样了。冯月华气得站起身来，冲上来就给了温小辉一耳光。我担心那房子有问题，怕你受骗，让叶帮我去查了。那房子是洛雅雅的，早就转到你名下了。温小辉脑子嗡的一响，他捂着脸不知所措地看着冯月华。雅雅给你留了房子，这么重要的事你瞒着我，你怎么敢瞒着我？ 妈， 对不起， 我怕你一时不能接受，所以 我当然不能接受。你知道雅雅的钱来路不正吗？你知道雅雅的男人是什么人吗？你怎么敢要他的房子？ 除了房子还有别的什么没有？说。 还有300万。 你疯了？你一个孩子，这么大的事你居然敢自己下决定？你财迷心窍了是不是？ 冯月华抓起沙发上的抱枕，噼里啪啦地往温小辉身上拍。温小辉也不敢躲，他委屈地想哭。本来是一件好事，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呢？他不是财迷心窍，他只是觉得这是雅雅留给他们的，因为还把他们当重要的人，才会留给他们。冯月华打累了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呜呜哭了起来。 妈， 那个买我们房子的人姓洛，这个姓很少见，我这辈子就碰到过一个姓洛的。我当时还觉得是巧合，可整件事情一联系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把你瞒着我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。 温小辉没有想到， 有一天真相会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大白。他最害怕的就是面对这样的场面。可其实他内心深处早就有过这样的准备。从他接到雅雅的遗书，决定隐瞒冯月华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，早晚要爆炸，而且拖得越晚，爆炸得越激烈。